秘鲁卡亚俄日报社社长兼总编辑亚伯拉罕·拉米雷斯·利图马等一些外国客人19号前往万寿台，向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和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铜像献花手表示了敬意。